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 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总觉得时间还很长，时间还有很多，下一秒呢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下一秒当中呢，邓紫棋就表达我们要珍惜每一个下一秒，因为谁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呢？11点04分，让我们带上所有的下一秒一起出发吧，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要去往的依然是柬埔寨，今天去的这个地方呢依然也是两个字，大家可以猜一下。今天要去的这里呢，有着昔日的东方小巴黎这样的称号，但是风头呢，总是被昨天去过的暹粒的吴哥所盖过。或许这里不像其他首都一样气派华丽，也不像其他的文物古迹一样会让人流连忘返，但是柬埔寨悠久而复杂的历史在这里留下了点点的印记。 如果说吴哥给人神秘古国的印象，那么今天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呢，就像是重生后再次拾起的生活一样，非常的酷炫。那么这里到底是哪里呢？知道答案的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泽华是我，把你的答案分享给我。这个地方你要不要过来呢？过来吧。 到凌晨两点半，陪着你加班，不厌其烦，把你显得意兴阑珊，是否因为寂寞而觉得烦？泡面才吃到一半，心里依然兵荒马乱，决定问你，是否想过有个人作伴，不想继续隐瞒。就不再闷，就不怕冷，看你眼神那么诚恳，何必再等，赶快关上车门。从外一到认真，从陌生到亲人，从半夜到早晨，只剩一盏灯，想你只有一个可爱情人，不该孤独不单身，可身为我天真。你不必急着 什么压力你一定要放心，怕你寂寞而已，我对你的感情可以变成空气，如此形影不离，如果你过来靠近，海边的微风让我们对痛，爱情的美梦其实没谁懂，甚至他节奏每个小节奏，求着你别走 Come on。 王力宏参与作词作曲并演唱的《过来》，也是收录在他2005年发行的专辑《心中的日月》当中。歌里唱：过来过来，要不要过来过来？来吧，跟随泽华一起带上音乐，我们去柬埔寨的金边。猜对了没有？今天要去的就是金边了。金边给人的印象呢，就像是斜阳照在王宫时的感觉，辉煌，但是也有些平淡。这里可以说丝毫没有戒备森严的气势，也没有皇气逼人这样的一个气势。当地的平民呢，生活也不是很富裕的那种情况，不过却是有一种很难得的闲情和自在。我们在金边的街头随意的走一走，你会发现这里没有高楼大厦，都是一两层的别致的房屋。政府部门呢，如果咱们不仔细看挂着的牌匾的话，常常会被误以为是普通的校园。但是呢，你在金边越走，你会发现这里的原汁原味的生活会让你有丝毫的羡慕之情。这座小城有着某种的趣味和魅力在吸引着我们。 一只是一只只美丽的鹰雕，天上一个个一个个神奇的云脚，配上一些字迹潦草，一些模糊记号，才能让人觉得虚无缥缈。一声是一声声老旧的祈祷，天上一片 片一片片华丽的爱的配上一些灵感推敲，一些过往平掉，带上我的远离吧。 现在该怎么好？太多的美景在面前了，从哪里拍照角度会比较好呢？许茹芸，现在该怎么好？ 一声声一声声老旧的祈祷，天上一片片一片片华丽的哀悼，闭上一些灵推敲一些过往平掉，带上我的远离吗？哎哎哎哎，现在该怎么好？哎哎哎哎，美得让人想逃，快乐如此吵，寂寥，一切是如此完好。哎哎哎哎，不知如何是好。哎哎哎哎，痛得让人想笑，情节如此高潮，陪伴如此刚好。 戏剧张力很强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许茹芸的《现在该怎么好》。说实话，第一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完全找不到许茹芸的云式唱腔的那种感觉，甚至觉得这首歌不应该是她的歌曲，很有苏打绿的感觉。然后呢，各位仔细去查，你会发现这首歌曲吴青峰只是填词，并没有谱曲，而真正的谱曲人呢，还是许茹芸。这首歌也是收录在他2014年的专辑《奇迹》当中。说到奇迹，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美丽的奇迹。出到金边，就算还没有正式的展开旅程，我们也会路过当地最特别的一些纪念碑。比如说，这个纪念碑呢，是立于诺伦多大道和西哈努克大道的交汇处。它呢是为了纪念1953年11月9号柬埔寨摆脱法国的殖民统治，获得完全独立而建造的。纪念碑所在的简约友谊广场，丝毫看不出其他城市市政广场的那种肃穆啊、威严呀、或者是磅礴的气势。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当地人的衣着呢也许并不光鲜，但是从他们的面部表情你可以看到，是难得的那种悠闲自在的。他们喜爱在广场上运动，无需崇敬的表情，也不用端庄的神态。当夕阳照在纪念碑上留下剪影的时候，还带着些许的吴哥日落的味道。这样的音乐，这样的节奏， Come on， 一起舞动起来。Papa loves Mambo， Mama loves Mambo，Look at him sway with it, getting so gay with it, shouting ole with it, wow. Papa loves Mambo, Papa loves Mambo, Mama loves Mambo, Mama loves Mambo. Papa does great with it, swings like a gate with it, he loses weight with it, now he goes to. She goes strong. He goes fast. She goes slow. He goes left. She goes right. Papa's looking for Mama, but Mama is nowhere in sight. Papa loves Mambo. Mama loves Mambo. Having a fling again, younger than spring again, feeling that zing again, wow. Papa loves Mambo. Papa loves Mambo. Mama loves Mambo. Mama loves Mambo. Don't play the rumba and don't play the samba, 'cause Papa loves Mambo tonight. Papa loves Mambo. He goes slow. He goes left. She goes right. Papa's looking for Mama, but Mama is nowhere in sight. Papa loves Mambo. Papa loves Mambo. Mama loves Mambo. Mama loves Mambo. Having a fling again, younger than spring again, feeling that zing again, wow. Papa loves Mambo. 这首歌曲 Papa Loves Mambo。 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如果你的双腿忍不住的律动想要跳舞的话，那就对了。 Mambo 是一种舞蹈，所以整首歌曲的节奏呢，包括演唱，包括当中的歌词， Papa loves Mambo， Mama loves Mambo， 他们在一起跳舞的时候的那种快乐情绪是可以传递出来的。跳完舞，接下来我们继续去看美丽的地方。王宫旁呢，有条金边母亲河，叫做洞里萨河，这里呢也是金边平民享乐的地方。很多人呢去到吴哥，就是从这里坐10个小时左右的船到达暹粒。傍晚时分呢，当地人喜欢去到洞里萨河畔去休闲耍乐。但是河岸和王宫之间的马路上，我们可以看到卡车、轿车、摩托车、三轮车、嘟嘟车，一辆贴着一辆驶过，川流不息。虽然这样的情境会让你觉得很吵闹，但是如果你的心够静的话，这样的画面仿佛也可以为你推开世界的门。 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吻过你的眼睛，这无畏的青春。 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小心的推开了世界的门，你会邂逅很多很多的事情，也会邂逅年幼时候的那个自己。 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吻过你的眼睛，这无畏的青春。左手的你啊，右手的你啊，知己的花衣衫，世界本该是你爱的模样，左眼的悲伤，右眼的倔强，看起来都一样。 原来你就是我最初的伴侣。 推开世界的门，刚才我们遇到的是现在的自己和小的时候玩泥巴时候的自己，下一扇门是玩泥巴时候的自己邂逅到现在的自己。 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最孤单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如果你的时候时间多残忍，不该是你真实的模样。左眼的悲伤，右眼的倔强，看起来都一样。原来你就是我走失的地方。 谈不上喜欢不喜欢，小时候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两个人相遇了。火星电台作词作曲杨乃文演唱的 推开世界的门， 歌名就是这样。 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很动人的一首歌曲。黄少峰说呢，当时这首歌曲是写给对于他而言很重要的一个人的。在一场演出当中呢，黄少峰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让我觉得还是挺动人的。我们说情话有太多太多种了，他当时在舞台上说，我想要陪我爱的那个人找到他来时的样子。好的，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一起去发掘自己来时的样子，找回自己最单纯最纯粹的笑容吧。刚才我们说到了王宫旁呢有一条金边的母亲河，叫做洞里萨河。如果各位加入到河岸聚集的人群当中呢，你会发现当地人几乎都为找人闲聊而来，所以虽然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是呢从他们的表情当中你可以感受到，哇，那种闲聊侃大山的神态。这也是金边十分平常的一种宵夜习惯，人们呢会靠在河边的栏杆上吹着河风侃大山，乐此不疲。当然了，洞里萨河还是有孩子们的游乐园的，孩子们会光着身子跳进河里，黑黝黝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也有早当家的孩子缠着人去售卖各种各样的东西，虽然如此，但是他们的笑容依然很灿烂，让人忍不住的不想要去拒绝他们。走到这里，心情会放松，精神会放松。 左岸的一座白色环形阶梯，浪人正在用和弦练习忧郁，正嬉笑的少女听着吉他旋律，在许愿池边巴洛克式的叹息。 少女手中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观象台的最低气温是-12度，天气非常寒冷。今天白天本市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度，气温较昨天有一定的回升。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夜间天空云量增多，山区有弱降雪。7号白天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7级。7号傍晚前后风力减弱，空气干燥，请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外出注意保湿补水。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或小雪，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展览资讯。年画过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湖南滩头福建漳州传统年画精品展昨天开始在恭王府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湖南滩头、福建漳州两地的160多件展品，其中有年画作品70多幅和雕版90块，内容以纳福和辟邪为主。展览当中的滩头花纸及雕版花纸板、清代福建漳州年画等珍贵展品更是第一次面向社会展出。本次展览将持续到3月9号。天路文华西藏历史文化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展览汇集了北京、西藏、河北、重庆、青海五省市的221件文物，3级品以上的国家珍贵文物占到90.8%。大昭寺、扎什伦布寺等寺庙提供的文物都是历史上第一次公开展出。这些文物表明，早在汉朝时期，中原和西藏就通过丝绸之路有着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这一展览将持续到今年7月份。瑞犬望春风、戊戌狗年生肖文化展将于本月8号在首都博物馆开展，持续到3月18号。展览精选首博馆藏的与犬这一主题相关的多类藏品，包括清代的12分屏狩猎图卷、清代宫廷大师的10骏犬复制图、生肖犬主题的杨柳青年画等等。除了藏品之外，展厅内还复原了清代东北少数民族狗拉冰床习俗，以及北方冬季柴门闻犬吠这样的实景展示。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本来好好的生活，好好为你生活，好好的品尝着，在忙中做了。我们来好好的生活，在复杂的生活，哦哦哦哦，收获简单的快乐。请问你能否管好你的钱包，水电煤不可少，电话费催着交，有便宜打折总要秒一秒，有星星亮照就快让大家知道。请问你能否管好你的烦恼，苦愁焦烦恼扰，想越多越糟糕，有快乐敲门总要笑一笑，有轻松马上为你送到。 So 我们来好好的生活，好好为你生活，好好的品尝着，在忙中做乐。我们来好好的生活，在复杂的生活，哦哦哦哦，收获简单的 洗刷扫，看电视做做操，相信不只要能情感就好，想快乐就要靠自己动手动脑，刚吃完早餐就要往公司跑，叫着饭也不忙偷个闲伸懒腰，看生命不只能折腾就好，快乐是为爱的人操劳。我们来好好的生活，好好为你生活，好好的品尝着在忙中作乐，我们来好好的生活，在复杂的生活、收获简单的快乐。好好的生活，好好为你生活，好好的品尝着在忙中作乐，我们来好好的生活，在复杂的生活、收获简单的快乐。 好好生活，好好放松，好好旅行。11:36，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出发喽。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呢，我们去往的是柬埔寨的金边。刚才看了很多很多的美景，接下来来到金边，无论市民还是游客，要购物那是一定的啦。说到购物呢，都不会漏掉中央市场，这也是金边最大的市场。这个市场呢，是殖民时期法国人所设计建造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屋顶啊，特别的神奇，大大的圆形屋顶是金边市区呢极为醒目的建筑特色。有人说看起来像 UFO， 也有人说怎么看起来那么像八爪鱼，很神奇。而且不同的角度拍出来的照片效果是不一样的。当然看完外观，我们要进去 shopping 咯。进去之后你会发现里面的环境呢很像欧洲的大市场，熙熙攘攘的，各方的游客各种语言混杂在一起，非常的热闹。货品是最重要的啦，货品呢可以说是应有尽有，爱吃水果爱吃海鲜的在这里可以买到最新鲜的，喜欢金银首饰的女士在这里可以挑到特别的，喜欢买一些服装的，这里的衫裤鞋袜工艺精品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各种各样的都有。当然在这里买东西各位是可以讲价的，至少呢可以讲到7折。除了中央市场之外，旁边呢还会有一个俄罗斯市场，在这个俄罗斯市场当中呢，大家也可以买到一些很有意思的我们国家买不到的东西。逛街心情总是愉快的，走累了买一杯冷饮好好的放松一下，感受一下这里的美丽和你自己的美丽。 你拨开刘海的休息，每个有点不讲道理，有点傻傻的孩子气，有点甜但是又不腻。我学然开始写日记，每一页都少不了你，每个手写的小情绪我都堆叠得很仔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关系，只要遇见你我会突然没逻辑。你的美丽美得我词不达意，这首小小的小旋律我想唱唱唱给你，我有些心情我想告诉你，但是我有一点忘记，对不起你就当我词无论语。美的实在不讲道理，有点傻傻的孩子气，有点甜但是又不腻，我学人开始写日记，每一页都少不了你，每个手写的小心绪我都堆叠得很仔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关系，要遇见你我会突然没逻辑。你的美丽美得我词不达意，这首小小的小旋律我想唱给你，我有些心 想我就快要窒息，动不动我就会想着你，想你。你的美丽，我开始相信爱情，我想我该鼓起勇气，不说我怕来不及，我的心情我写在我的旋律，轻轻哼着的每一句是为了 好像在日常的相处过程当中，两个人经常的见到彼此，每一天都看到，这个过程当中就很难发现对方身上美丽的点了。然而有意思的是，在旅途当中，可能某一个瞬间，你突然间回看那个很熟悉的人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哎，他原来这么的美丽。这样神奇的点也是旅行当中很有意思的。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去金边，金边的四壁湾可以说是金边最美的地方。在金边景点当中呢，是排名第二的。四壁湾是由湄公河、洞里萨河、巴沙河汇聚而成的，正对着金边的王宫。站在四壁湾宽阔的河岸，各位可以看到河流汇合处清浊分明的不同河水，也可以想想自己说到爱。 世界收起来，笑容似乎想提醒我些什么，电池喃喃自语着，为什么我却变得沉默，永远都追不上那些人那时无消失的速度。说到爱，如果你感觉到寂寞， Let's sing it out of love。 有多久时间忘了去拥抱身边爱的朋友，怀疑幸福的存在那瞬间其实早就拥有，多盼望有一段旅程摆放每种熟悉的笑容。说到爱就算是海似东飞， 当潘雅蔡健雅说到爱的时候，她说有多久时间忘了去拥抱身边爱的朋友，怀疑幸福的存在那瞬间其实早就拥有。想念某个朋友的时候，记得给他打个电话，发一条微信，说此时此刻你有在想他。刚才我们说到了金边的四壁湾呢，是金边最美的地方，在金边的景点当中呢是排名第二的。四壁湾其实也是金边的内河港口，河面上呢来来往往的船舶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繁忙的。河边有金边著名的美食餐厅，大家可以在这里边吃美食边去欣赏金边的美景，大河的美景还是很酷炫的。哎，船上有旋律响起来了， Wave。二月二号 ，Justin Timberlake 带来了个人第四张专辑《Man of the Woods》。 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身体忍不住的想要去一起 wave。 这首歌的歌名呢就叫做 wave。 我们昨天在跟大家分享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 Young Man 的时候，也是说过整张专辑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 Justin Timberlake 对于儿子娇妻的爱，当然呢还回顾了自己从以前的小男孩一路踏上演艺事业，再到今天这个地位的他，整个这一路自己的心路历程的转变。昨天听到那首 Young Man 呢，是 Justin Timberlake 写给自己儿子的一首歌曲。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他也是邀请了像 Pharrell Williams 还有 Timberland、 Alicia Keys 等非常重量级的嘉宾进行了合作。刚才听到的那首 Wave 呢，就是 Pharrell Williams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好像口哨有这样的一种魔力哈，就是你心情好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吹一下口哨，好像心情都变得非常的平静和快乐。刚才那首歌曲当中的那种口哨，如果能够带给你快乐的情绪的话，那是最好的。今天我们去到的是柬埔寨的金边，刚才我们说到了金边的四臂湾是金边最美的地方，那河边到王宫前呢，有着宽敞干净的草坪广场。这里是金边人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最喜欢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孩子们在草坪上追着这样的小鸽子，这样的过程呢是很有意思很有趣味的。同时呢，小商小贩也来这里叫卖各种各样的旅游纪念品，游客们也会不停地拍照。各位你会发现，好像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特别嘈杂的环境的时候，有的时候内心反而会平静下来，看着眼前的这一切似乎在像看电影一样，好像和自己无关，就那么发生着。 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些话，我想应该静下来走一段路，我想应该静下来看一本书，我只想静下来做这些事。我想应该静下来睡一个觉，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我只想静下来去反省自己。当一切开始静下来的时候，静得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详的心跳，静得像云，静得像空气，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 赵雷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静下来》，歌里唱：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些话，我想应该静下来走一段路，我想应该静下来看一本书，我只想静下来做这些事儿。真的有时间的话，你会自在的和安静相处吗？ 我想应该静下来睡一个觉，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我只想静下来去反省自己。当一切都开始静下来的时候，静得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详的心跳，静得像云，静得像空气，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当一切都开始静下来的时候，静得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详的 心跳，今天相遇，今地相空气，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 每一天我们都在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每一天我们都在经历着很多的心路上的起伏变化，心累了的时候就让它静一静吧，还是累的时候就带上音乐去旅行吧。11:57，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伴着这首《静下来》，希望各位今天的心情，此刻的心情都可以平静一些。虽然歌里唱静静睡了，但此时此刻各位千万不要睡哦，后面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节目。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带上音乐去旅行，明天同一时间泽华和各位不见不散啦。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